纪念功勋国家合唱团成立70周年报告会22号举行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、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、功勋国家合唱团指挥人员、创作家和艺术人参加。会上，黄炳瑞同志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功勋国家合唱团创作家、艺术人和指挥人员的贺词。贺词指出，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主体36年1947年2月22号组建功勋国家合唱团的前身军队专业艺术团体，作为正规革命武装力量建设的一环，并进行英明领导，以使他展开充满我国军民英雄气概和战斗浪漫的革命艺术活动，为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和富强祖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领导先军革命的整个期间，不分昼夜进行精力充沛的领导，来加强和发展功勋国家合唱团，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精锐艺术团体和世界级合唱团。70年来，功勋国家合唱团的创作家、艺术人和指挥人员作为先军革命的第一号手，以优异的创作成就誓死保卫党和领袖，在我们党的音乐政治史上留下了光荣的足迹，对此予以高度评价。会上记报告后，有一些人做了发言。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决心书。